路亚，哈利路亚！今天是感恩见证的聚集，正像今天的背诵经文一样，我们怎么样？我们将感谢赞美归给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极其的喜悦。当我们众人在这里听见这些感恩见证的时候，我们也得到很大的鼓励。所以呢，我们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要来做感恩的见证，那差不多一个人是3分钟，所以大家都已经是准备好了啊，对不对啊？那我们先来为这些做见证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是的，主，我们谢谢你今天在这个感恩见证的聚会当中，求神你亲自在我们中间。主啊，让我们来荣耀你的名，让我们在这里称谢赞美的时候，主让你自己得到荣耀，得到喜悦。你与我们做见证的弟兄姊妹丰收家人们同在，主让我们所听的每一位都得到鼓励跟造就，将所有的珍贵荣耀权柄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我们第一位是我们的江大哥啊，第一位江大哥，接下来第二位是我们的邝姊妹，预备啊！等一下我会提一下第二位接下来的那个名字，你就预备。好，我们江大哥。 好，谢谢。哈利路亚！今天打第一炮，见证呢，其实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什么事情我要做见证啊，那。今天呢，只是在这里特别的，存在拿一个感恩。今天是我们现在在这个感恩的季节中，特别今天又是感恩的聚会啊。那么我一切以感恩的心情来向各位弟兄姐妹们讲解一下我感恩的心情啊。在这过去的一年之中呢，当然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一直非常感恩上帝我们的神能够给我的各方面的丰盛，不管是财务方面，不管是在我心灵增长的方面，也非常感恩能够有我们这个在教导方面的这个我们的长辈带领我，特别也非常感激感恩我们周牧师涛哥啊。那天我跟那个我们廖大哥在谈起来就顺便提起说涛哥那最后还是两个字，认真。我们的涛哥是非常非常认真的，我们一定要从心里我非常感恩因为没有涛哥我们的他的领导我们大家都会这是一个正确的路大家我希望是说能够当然这一开始我们先感恩的话呢，我觉得是说如果大家可以的话，我们要不要一个掌声给我们涛哥一个掌声，感恩，谢谢那今天也非常感恩看到很多的我们的旧朋友都来到这里因为这个时间呢，一个人3分钟我记得那天我们那个廖大哥他说他要做第20个见证的人，我记得我们有19位嘛，今天他说时间够的话他要做第20个所以我要把时间缩短一下，留给他做第20个人的见证，谢谢。那我的见证到这里为止，谢谢。 啊，谢谢江大哥，谢谢江大哥。那个，是的，神在我们教会做了很奇妙的事情真的，神的爱丰丰富富的充满在我们中间。我们要将所有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下面是我们的邝姊妹，邝姊妹以后面是李阳。 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这是主对我们的爱，也是我在生活中的一部分。就年头那一阵子，我的手很痛， 痛得我晚上睡不着，要个右手拉的左手才可以转身。但是后来我就去看医生，医生也没有什么，就叫我做了三次的物理治疗，没有什么效，我都是靠着主得胜，就天天祷告，后来主终于医治了，得到完全的医治，这个手现在已经平安，感谢主，非常感恩。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希望大家都有什么难题，有什么需要，都要求主来帮助，主一定是爱我们的，爱我们到底，感谢主，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我们的神真是医治的神啊，连我们邝姊妹的手臂他都看顾，何况你各样的难处神都要来眷顾我们啊。那个下面李阳，李阳之后呢是 Felicia 啊。 弟兄姐妹平安，我这见证本身基本上要30分钟，但是我要浓缩在看5分钟可以讲完。感谢主。总而言之，就是今年1月的时候，我听了一个，我看了一个属灵书籍，上面那个书籍呢有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一个新信主的弟兄看了约翰福音14章13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所以他就很好奇，就问他的这个牧师说，这句话是真的吗？他牧师说，对，不然的话你就试试看，你祷告，你跟他求求看。他说那他就来一个祷告，最后他就来一个半年期的祷告，然后这个维持了半年以后，真的成就一个非常奇妙的大事。哦，那个部分我就不提了，但是因为看了这个书，看了这个祷告以后，我很被激励，然后呢我想说那我也来做一个为期半年的祷告，看看在半年后神会帮我成就什么事情。那我很贪心，就列了很长的一个单子，很多的祷告在还没到半年比较小的，或者是他陆陆续续就成就，或是有一些改变。那到了7月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半年快要到了，我这个有没有什么祷告，是我的祷告里面有什么要成比较大事你会成就的吗？因为如果有的话，我当然我会再做一个半年的祷告，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也不这么辛苦每天都一直在祷告这些事情。就在这个时候，我在台湾的弟媳他跟我 text， 因为我弟弟他们一家跟我妈住，他们是拜偶像的家庭，我弟媳突然给我个 text 说他们要去教会，因为他有个朋友邀请他，以前邀请很久从来没去，他现在要去了，所以他们就去了。去了以后呢，我就问他说直接怎么样，他说他觉得蛮好的，他说他的孩子都觉得蛮好，他说小孩子就是我的侄子都觉得说祷告好像蛮 make sense， 蛮有道理的，比那个烧香有意义，这小孩子讲的。那我说那我弟的反应怎么样，他说我看他那个表情没有表情，可能没什么感动，那我就心里有点失望。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弟去了教会以后他大受感动，可他大受感动的情况下，他跟神讲了一句话说，神啊，你知道我现在不能信你，因为我妈妈是在拜偶像， 我不能信你。他就这样子讲了这句话以后，第二天礼拜一他去上班的时候，他的办公桌上放了一本圣经，他吓了一大跳，他想说从来没发生这种事，谁放了圣经在他桌上？他觉得说该不会是神回应他的祷告，说意思说你不要想那么多，你就看圣经就对了。然后他就想说 OK， 那我就来看圣经。结果这个圣经是他那个这个同事就把他拿回去，因为他没圣经，他又很渴慕很想看，他在这情况下就在上班的时候就上网去看圣经。各位，我信主这么久，我从来没听过有人看创世纪会哭的。我弟在上班的时候看创世纪哭得稀里哗啦，哭了几天他没办法工作，就一直跑厕所。后来神又感动他再去看马太福音，他看马太福音又哭了稀里哗啦， 又没办法自己，然后还跟我分享，一直告诉我天国八福有多重要，一直告诉我清心的人有福了，他必因为他必得见神，他一直在告诉我这些讯息。我感觉神的灵真的在他身上很大的做工。结果就在8月份，他就受洗了。那这样子的受洗正好就成就了我半年期的祷告。我是1月开始，到8月左右的时候，他真的受洗信主，而且他们是全家固定到现在都一直在上教会。所以感谢赞美主。 那这里面有个关键是我做这个祷告的这个过程，这半年期，因为我跟我弟其实是一年联络一次，就是每年到过年打个电话，把一整年的事情 update 一下，就 不联络的，也不 text 的。所以我在做这祷告的半年的时候是没跟他联络，但当他们开始上教会的时候，我就很兴奋，我就跟他讲，哎，你知道吗，我替你们祷告半年了。所以我弟他马上有个感动，就是当他后来他必须跟我妈去告自，就说不是自首，就还是得跟我妈讲说他受洗，他说因为哥哥帮他祷告了半年，他等于拿我出来压，但是说他知道说这个邻里这半年真的是他的受洗信主可能真的跟这个祷告有关，但是我只想觉得把这个荣耀全部归给我们的神，因为这是神做的，谢谢主。 阿们，哈利路亚，真的是祷告不放弃，我们家中还没有信耶稣的，我们持续的祷告，神的灵要充满他们，神的灵要让他们心里那一个原来刚硬的心软化，他们要归向耶稣基督，我们继续为家人啊祷告。好，我们下面是 Frisia， 然后后面是小希，要准备一下。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是今年四月份的复活节受洗，受洗了之后我回中国待了一个月。那这一个月呢，其实在这个中间我没有接受任何的教导，我也没有这个任何的讯息，我可能只是在心里默默的思想神这样子。那我回来了之后呢，其实我在来美国了之后，我就患上了比较严重的哮喘。那每天晚上都会感觉很难受，喘不上来气，然后半夜睡觉会被憋醒，然后这个气管里面就会非常痛。那我那个时候每次我没有买保险，我每次去开医生我要交100块钱的 copay， 然后医生给我开一个单子，我要拿着单子去 CVS 买那个哮喘的药，那一个药只有200喷，但是我每一天就要用掉很多喷。那这个我妈妈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她很担心，因为她身边有得了哮喘的人，她说到后来这个人啊根本就不能出门，因为她是过敏性的，而且人会变得就是整个人都很肿，然后整个人很肿身体也会很不好，因为对药物产生很强的依赖性。那我这个哮喘大概已经有4-5年的时间，那我这一次从中国回来之后我就在家里面突然要犯，这个时候我就去找药，我就发现我没有任何的药可以用，因为我在回中国之前我那个喷剂全部都喷完了，我当时就很慌张，我心里特别慌张。那个时候没有养成祷告这样一个习惯，但是我突然就想起来，哎，我既然已经受洗信主了，那大家在教会里大家都说你有事情就求神呢，那我想说那神能不能管这个事呢，我就开始祷告，我就祷告，我说哎呀，我说祷告，我就说神呢，你快来医治我。祷告完了之后马上就好了，那个哮喘的感觉马上就没有。我就感觉有点好奇，因为那个时候虽然是受了洗，但是其实我从内心里来讲我不是100%相信神的存在，我有在怀疑，我有在怀疑他是不是巧合。所以又到了第二天晚上的时候又犯一次，我就想说哎呀赶紧不行啊，我快来祷告，又祷告，又是马上话音落马上就好。我就感觉特别奇怪，我第二天跑到公司去跟我一个同事讲，我说哎，我说我不是那个信基督教了吗，他说是，我说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我说应该是真的有神啊，我说你看我这个哮喘这两次我跟他讲神把我治愈，他给我出了一个招，他说你这样，他说你下次你再哮喘的时候，你为了验证这个事情真不真，他说你要等到你哮喘发得很严重的时候你再去祷告，你看神医不医治你，这个时候就是说有没有神，我说你这招太坏了，但是我为了验证到底是不是真的还是是否是巧合，所以我做了这个事。晚上我躺在床上开始发了，没管，过了一会儿哎呀好痛啊，然后喘不上去，我想这个时候应该是最严重的时候，赶紧闭上眼睛祷告，结果过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才想起来我刚刚有犯过哮喘，因为还是跟之前一样，我话音落了马上神就医治我，他没有一个医治的过程，说2分钟慢慢慢慢的好，没有，话音落马上好。所以当我祷告完睁开眼睛之后我还是在刷 YouTube， 我过了一个小多小时我才想起来我刚才有难受过，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神奇耶，我第二天跑到那个公司跟我同事说，我说有啊，我说有啊，昨天晚上就这样神医治我。后来我晚上回去又做了一个祷告，我说神啊这样好麻烦，每次我犯哮喘我求你医治我你就要来医治我，我说我们这样一来一回好麻烦，你要不要干脆就一次性把我医治好。我知道我当时想说这个要求会不会太过分，然后有一天过了大概 一个多月，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有一天晚上开车下班回家的路上，给我妈妈打了个电话。我妈妈突然说，我告诉你，你不要再用那个哮喘药了，你知道我身边的人用那个哮喘药。我才恍然大悟，一两个月我在做完那个祷告之后，我的哮喘再也没有犯过。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主是耶和华拉法，他是医治的神，他一直都看顾我们。感谢主。 阿们阿们，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真的是这样一位年轻的这个生命啊，真的是祷告，大家看一下，祷告能够改变一切。我们一起来说，来，祷告能够改变一切，这已经不是贴在墙上的基督徒丰收教会的一个口号，而且现在这已经成为基督徒丰收教会我们每一个家人生命的 DNA。 所以祷告，继续祷告啊。小谢来，小谢后面是那个姚大哥。 弟兄姊妹们平安，哈利路亚。我呢这次见证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见证，但是呢我在这一年中呢，只要有空我就不停的持续的祷告。当然在忙的时候我可能就忘记了，但是我只要有空闲的时间我都一直的祷告。大家都知道教会呢，我呢是一直单独一个人来，但是大家最近看到了我先生也一直跟我来，这个呢要感谢我的祷告，因为他的工作呢，是比较忙的，他带团，所以呢有时候就是会错过周日的主日的这个时间，所以后来呢我就一直在祷告，我说神啊，你一定要听我的祷告，能让他陪同我一直来到教会，因为我觉着一个人信主的话力量有点弱，你家里有什么事情啊，每一次都是我一个人在祷告，当然我希望全家人都能行动起来，都能够祷告，所以呢我就一直的在祷告，我说希望我的这个先生呢能够陪同我一直来教会。所以呢我祷告了这一段时间，后来就真的就出现了，他就每一次上团就刚好就错过这个周天，就周内上，周天他就可以有空了，所以最近大概这一个多月时间他都在陪我来教会，这是我今年呢就是比较一个明显的一个见证。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每一次呢，因为他现在呢是17岁了嘛，已经到了青春期，这个脾气啊就很缺少耐性，当然我也缺少耐性，每一次我跟他说话的时候我就比较躁，然后我一躁他就顶嘴，我就很生气，后来我没办法呀，我就想到神呀，我说神是医治的神，是我无所不能的神，所以我就开始祷告，我说希望孩子能够调整他的这个个性，不要让他哦每一次就是跟我来顶嘴，因为他一顶嘴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特别的不听话，我的怒气马上就上来，所以我不停的祷告，我说一定要医治他，不要让孩子就是这种躁。后来呢在我祷告的过程中就真的就灵验了，我每一次在说他的时候他就控制住了，他就不再说话了，他就哎呀，我一下子我的那个情绪就马上就降下来，我说你看你现在这样子很好呀，每一次我说你的时候都是为你好呀，但是你不能跟大人去顶嘴呀，去强调你的理由，我知道，我说你有很多的理由，但是我说你很委屈，你不用去讲，这个事情慢慢就会过去的呀。所以呢他现在就学会了就哎呀控制自己，所以我就觉着神是医治的神，我们遇到任何事情我们不能离弃神，我们要不停的祷告。所以昨天我先生呢我们出去以后在那个mall里去没有车位，我就开始祷告，我说呀今天人多赶紧，我们要急着办事情要有个车位，刚好我们一过去就两个车位就停下来，他说你看今天两个车位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说你要祷告，他说啊这事也要祷告呀，我说对呀，万事都要向神祷告，神是医治的神，阿们。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阿们。所有的凡事都要向神来祷告来感谢啊，真的是感谢赞美主啊！祷告改变我们的家庭，啊，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先生，基督徒丰收教会需要很多弟兄被兴起。当我们姊妹每天为你的弟兄祷告的话，这些弟兄都要被神大大的兴起，他们的生命要得到复兴，要成为幕后的心腹弟兄。我们照亮要。成为心腹弟兄，哈利路亚。好，下面是姚大哥，姚大哥后面是维尼啊。 感谢主啊。在这个感恩的季节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充满了喜乐平安哦。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然后呢，我们祷告祷告祷告，我们刚刚听到的都是祷告蒙应允哦，很开心啊，我要的都有得到答案。我昨天晚上看我们教会的微信，齐慧姐写了一篇，虽然说很长啊，我没有完全看完，可是呢，里面就有两句话给我一个很大的感触哦。我们祷告得到应验的时候，我们的心信心信仰坚定，可是当我们祷告没有得到答案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软弱，我们会真的吗？像我自己身上发生的例子，就是我儿子生病，在家已经接近超过十年了，他不肯出门。我姐妹呢，她在家每天祷告，她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信徒，而且非常有爱心照顾她的儿子。那我呢，是想到了就祷告，忙的时候就不记得了。可是我的心是很喜乐的，我知道我们的神在我们的后面，他护荫着我们。那我姐妹的反而是因为是信徒，非常虔诚信徒，在祷告没有到应允的时候，她反而更软弱了，因为她认为她的神怎么弃绝了她，或者是没有听她的祷告。我还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吗？为什么我的神没有听我的呼求，没有听我的祷告呢？那我就安慰他说，常常喜乐，常常喜乐，不管怎么样，你只有喜乐，你在开心的时候，你的喜乐是很正常的，你在不开心的时候，你还能够顺服神的旨意，你祷告，虽然说没有得到应允，不代表神没有听，神有神的旨意安排，他要你什么时候得到他要给你的奖赏，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甘心乐意的继续的待在神的家中，然后仰脸看我们的神，求神不要用帕子蒙在他的脸上，让我们每一天生活在喜乐当中。有很多事情，当我们顺利的时候，我们感谢神；当我们不顺利的时候，我们更要感谢神，因为那是神给我们的教导。我再讲一点点小小的，怕时间太久，让廖立秋没有时间做见证。那个，我前几天开车在路上开太快了，就这么巧，嘣，一个石头打在我的玻璃上面。我那个新车，说贵一点的话，说去换一片玻璃要1000多块钱。我在想说，嗯，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教导。叫告诉我说，你不要开太快了。你看，你开太快，一过去一个石头就打在上面，就要修。还好我只修了100块钱。那我们的生活当中，无时无刻都有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的指引，给我们的教导。但是呢，我们真的要顺服，要明白神要我们做什么。感谢主，这是我今天的见证。 哈利路亚！现在我们姚大哥、彩花姐他们在难处当中选择感谢，选择相信，选择顺服，选择爱神。我们相信神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绝对得益处，好不好？我们下面是维尼，维尼后面是爱之王。 弟兄姊妹平安。其实我是一个嘴很笨的人，就是一开始，哎呀，师母说你要做一个见证，之前想好多见证，但是说临到的时候突然间想不起来说什么，但是昨天晚上吧，突然间就是说，脑子里该说的话都说出来了。首先要感谢赞美主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的老大，我的孩子，他虽然说他是受尽了，但是说他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在主外，大家可能都理解，年轻人嘛，可能是怎么说呢，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是说从去年年底的时候，大概是这个时候， 他因为 要高考的话，他要有做那些义工什么，他本身他有另外的两个选择，而且另外两个选择已经给他 offer 了，一个是老人医院，一个是图书馆。但是他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妈妈，我想去教会做义工带孩子。因为他曾经之前在另外的一个教会是有青少年服侍他们，就是大学生服侍他们，所以说他可能是有那个心里面还是有那么一个怎么说呢，毕竟你是进了神家门的人，就像是这个就是说父母跟孩子一样，你毕竟有那种血缘的关系，在你关键的时候你还是说一家人是亲的。所以说我感觉我那个时候我就冥冥之中感觉到，哦，他最终的选择还是回归到神的家里来。所以说呢，最后的时候他就说我去你现在的教会，我愿意服侍那些孩子们。当时我真的是很感动，我就是感觉是什么呢，因为我曾经是说也包括现在啊，我是基本上每天都会在为孩子们在祷告，但是我感觉真正愿意回来的还是他自己，就是说他自己愿意做的这件事情的话他是心甘情愿的。所以说他现在基本上，如果说当然他时间很紧张，每天晚上他大概一点钟之前没有睡过觉，他很辛苦，但是呢基本上周日如果说没有什么事情的话，他上午他愿意抽出时间来过来服侍这些孩子们。他基本上是每周只有半天的时间属于他自己的，就是业余的时间，剩下的时间他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忙碌。所以说呢，我这一点我感谢赞美主。在就是怎么说呢，我感觉主还是一直是很爱他的，一直在前面默默的在等待他，只要他愿意的时候，主会把他引领到神的家里来。就是说有一句话是诗篇啊，不好意思啊，有一个是诗篇25:12，就耶和华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我感觉就是说在这条路上我感觉他会坚定地走下去，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我今年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几个月之前我的脚崴了很严重，我感谢师母和牧师的爱心接骨汤这是要感恩的。还有姚弟兄的药方，还有那个玉丽姐的药膏，还有公营的那个按摩，让我的淤血早早的会散出来。感谢大家就为我的带导，让我的就是腿尽量的会好的快一些，让我就是尽快的回到大家庭里面来。还有就是家里面也遇到一些事情，碰到了一个老赖，当时真的是束手无策。但是说也是也是一个弟兄，他是一个律师，他及时伸出了援手，我没有就是去想到会他会帮我的嘛，伸出了援手，就是及时的很简单快速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说在神的家里非常的好，神的家里是丰丰富富供应的。感谢赞美主，感谢大家。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刚才所讲到的那个儿子啊，叫 Angel 啊，安德利亚啊，神一定会带领这个孩子一生的道路在神的家当中。而且你看到他不但服侍我们的孩子，他还去暗暗的怎么样到我们的垃圾。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我们下面是我们的爱珠，爱珠后面是 Mayo 啊， Mayo 有没有在里面？好， 感谢赞美主，大家好。今年哦，我真的是彻彻底底的经历了神的爱，许许多多的灾难发生，这是我一生当中从来没有过的。然后在很短的这么几个月的当中呢，我经历了从四月底，我发现了我有乳癌，然后呢，经历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决定，我先生逼迫一定要马上开刀，好，我就开始，我就后来七月做了一个小开刀，然后八月做了一个大开刀。那这么大的一个开刀，就是胸腔两边都两个胸部都拿掉，然后再做那个整个的一个医疗当中呢， 我经历了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为我这样子轮流的进食祷告，然后我也经历了神迹，真的是神的爱与我同在，我非常顺利的做完开刀，也很快的后来但是因为自己不太懂得照顾怎么样伤口，后来又烂掉，后来又做了一个小开刀，就是再把它整个重新弄，重新在两边再重新再缝合，所以呢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一些状况，然后呢后来好了，感谢主，然后那个经历了又消炎药物又过敏，这个很严重。我儿子是护士哦，他说这个药物过敏有时候真的会死人的哈、哦。不过这个药物过敏是相当严重，就是吃那个消炎药哈、哦，吃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就感觉到他这个产生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疼痛，我知道。不对劲，马上就叫911，我就去了医院，然后后来就在医院就住了5天出院，这个整个人就肿得像很难看了、哦，那个脸啊，整个都肿得像猪头一样，然后这一次就把我的肾脏都伤掉一半哈、哦，所以相当的严重。后来呢，又经过了这个呢，又来。就整个就平安了，然后就开始就是做那个化疗。那化疗呢，我本身是非常排拒的，我是做那个健康方面的事业，所以我对这个化疗一般来说我们都是相当排拒。但是因为这个我们的因为我的那个肿瘤呢，它是已经扩散到淋巴，两个淋巴，所以呢，我的那个医生呢，就肿瘤医生就非常的，要我说你一定要考虑 ，even 你现在我要你去做全身的一个检查，就是一个 CT scan 啊，还有那个 bone scan， 如果没有发现任何肿瘤，你是不是还愿意做化疗？我说为什么还要做啊？他说因为你已经到淋巴在血液里面，那什么时候会发作不知道，那也可能是7-8年，如果你是70岁以上我就不多说了，但是现在你应该还年轻，所以呢我劝你还是应该做。那我说做了会得到什么效果呢？他说有做的话呢基本上怎么，我说怎么做，他就说4次，然后然后做完以后我说会得到什么效果，他说会得到大概就是会 double 的一个效果。那我是同意吃那个那种荷尔蒙的药，那荷尔蒙的药他原来说是要吃5年，后来说要吃10年。好，我说吃10年会得到什么效果，所以吃10年的效果再多做这个4次的化疗，他说会得到 double 的效果，我想这个投资还是值得。所以呢 我对化疗是有一点恐惧，因为我听太多的那个化疗的后遗症啊，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是都担心自己承担不起啊。然后呢后来想想这个还是值得投资，因为我们平常也有在保养嘛，那应该体力各方面应该还行吧，所以呢就求大家祷告。那我们教会真的是很有爱心，凡事就是借着祷告祈求，然后我就这样子一次一次的这样经历神迹。这一次第一次的化疗在10月28号，结果一开始的时候就好像马上会感受到那种疼痛，而且非常的痛。他说我如果没有叫没有讲的话，那个疼痛最后会像生孩子这么痛。我想还好我马上就说了，因为我感觉不对劲。然后之后呢他就我就 text 给大家，然后帮我祷告，再加上后来我就那个药啊休息之后呢，他就整个就平缓下来，就从慢的开始，然后感谢神垂听祷告，就后来整个就非常顺利的打完，然后达到100的时候就没事，就打完了。那打完之后呢第二次然后之后呢我就化疗完以后也没有像大家感觉的知道的这种后遗症， 都照常吃喝，照常煮三餐。我们的牧师师母都非常的关心，说要我的先生来为我们来服侍我哈。那可是我平常没有训练好他，所以他也不太会煮，我心里还一直担心我要吃什么呢。结果呢感谢神，就让我也能吃也能喝，也有体力，然后来做任何的，就是我还是可以服侍我的家人的三餐，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感恩。然后这一次11月19号又做了第二次的化疗，感谢主让我心中非常有平安，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就感觉就好多了，然后也让我非常非常的平顺，一切都没有任何其他的任何的后遗症。那第一次做的时候，后来头发掉光，我这是假发，不要拉我的头发。Anyway， 就是我们都已经有预备好这个准备啊，但是其他的任何不好的那种像吐啊什么的，我都没有，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真的凡事呢，真的是互相效应，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这些爱主的弟兄姐妹们，互相的这样子带导。然后呢神都垂听我们的祷告，神真是爱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爱的大家庭里面，大家的互相都能够得到扶持，得到帮助神也这样的爱我们，垂听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祷告。那我们都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跟奇妙的恩典，这是一个恩典的一年，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愿神的恩典怜悯常与我们众人同在。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谢谢。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真的是神的爱借着基督的丰收教会，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让耶稣的爱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彰显。在爱主这医治的过程当中，大家持续的祷告，我们相信我们还会继续祷告，还有两次的化疗，神一定看顾。而且他的白血球从第一次化疗降到二，是不是 六 降到二，那现在已经回到6点多的，这个都是因为神的恩典。是感谢主啊！我们现在是没有给没有一个掌声，接下来是那个邝弟兄啊，没有这个。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在软弱的时候怎么样去依靠神。因为我大概在没有怀孕就是生小窝的之前呢，那我就是每天坚持大概2个小时读经，然后每天坚持祷告，可能有时候我基本上有时间我就会做祷告，4-5次都会有。但是可是因为怀孕的一些反应，加上因为我要照顾2个孩子，所以很多的时候我是没有，就自己觉得身体不舒服，所以祷告的时间就会少，然后读圣经也会时间觉得就跟不上，所以就导致从怀孕一直到现在，我现在是读圣经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然后祷告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有时候等孩子睡着了我才有时间祷告，有时候可能是因为太累，孩子还没睡着的时候我自己就已经睡着了，所以祷告的时间都已经丢弃了。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当我读圣经读得很少的时候，祷告也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呢，那我跟神之间的沟通就真的很明显的就会觉得有距离，就会觉得渐行渐远，没办法像以前一样，只要我有什么事情我要祷告然后就可以马上得到神的回应，觉得就这种亲密的关系就会越来越生疏了。有时候虽然就是以前我是什么事情都会依靠神，觉得什么事情我都可以交托给神，因为我相信神都会给我一个好的答复，给我一个好的回应。但是我觉得自从就是因为有了孩子之后，加上我自身的事情太多，然后我现在就祷告啊什么的我都没有办法去专心的静下心来好好的去等候神，然后去做更多的时间去祷告。有时候觉得想祷告的时候真的觉得很困难，没办法就是跟神沟通，还有的时候很想去读圣经可是真的读不进去，所以很多时候我很苦恼。我一般的话我都会有时候基本上我还是会等孩子睡着我就会静下心来祷告，我就说神啊，求你让我可以更好的去读圣经，可以更好的可以跟你就是接近亲密的关系，然后我凡事在依靠你。 一直我大概坚持了，就这种状况我一直坚持了半年。包括前天晚上我也是在祷告，我也是每天都是跟就是用诗篇九十一篇为家人祷告完之后，我会每个人都祷告，祷告完之后我还是这样来求神让我跟他有更多的沟通，更多的合而为一。就前天晚上的时候我就也是这样祷告，然后昨天就今天早上凌晨大概是三点多的时候，在异梦里面那神就有跟我在回复，他说你凡事还是要多读圣经，然后多祷告，而且你要有一颗谦卑的心，顺服的心，凡事都依靠主，那我就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都会来帮你解决，无论是你生活上面的难题，还是孩子之间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夫妻之间的一些矛盾，另外还有就是财务上面的所有一切，他说我都会帮你解决，所以 我真的是很感动。然后我就说我在异梦里面我也是说感谢赞美主，我说真的是靠主得胜，所以我还是希望弟兄姊妹们有时间多读圣经。就算没有时间，有时候 我会觉得圣灵他会让你抽出时间来读圣经。其实有时候很多时候白天因为现在 Water 他现在就是比较调皮的一个阶段嘛，而且他长牙齿这段时间他晚上会特别的哭闹，然后白天基本上我给他哄睡着的时候我就会带一个蓝牙耳机，因为我要做家务，那我就只能边做家务的时候我就带着蓝牙耳机听圣经，就手机上面的那一个语音圣经。其实有时候我总是有时候很多时候我可能自己在给自己找借口，觉得我太忙我没有时间读圣经，我真的很赶，因为我有做不完的家务，还有我三个孩子要服侍。但是可是有时候突然一下子我就会被圣灵感动，圣灵就会跟我说你要读圣经了，我就会突然一下子感动之后我就会马上把耳机戴上，我就会读圣经，或者是我就会听圣经。希望神可以让我继续来持续读圣经，然后更好的服侍孩子，也希望大家更多的有时间来读圣经。阿们，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不只是在没有在刘刚这个家庭里面，神要恢复我们原来起初爱耶稣的那一个心，那就是我们回想原来是怎么样，我悔改到神的面前，然后我们重新拿起圣经，重新与神的亲密的关系啊。给大家很好的鼓励。好，我们下面是邝弟兄，邝弟兄后面是阿伦啊。 弟兄姐妹们平安，非常感谢师母弟兄姐妹们都是三分钟，我有五分钟的时间给我做见证，感谢主。还有呢，江董呢，他有三分钟的时间压缩了五分钟也给我如果我说的话的长呢，廖大哥的五分钟也给我，感谢主。我今年呢特别感谢，现在是感恩的季节，我非常的感恩。我一七年在这里做见证的时候呢，还没有谢谢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为我进行祷告和一直不断的为我祷告，我还没有谢谢。现在再说一些谢谢你们，谢谢大家。这一段时间呢，我特别有感动，就是教会那个月历上面的一段话，就是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就是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句话对我影响很深刻。一个基督徒信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一天那个牧师帮我祷告的时候呢，就我很自然的什么都总之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平常的心态就倒下去，就是有很轻松的感觉，什么都没有，就非常非常的轻松。那个牧师第一句话问我， 他说你信不信主啊？我说我当然信，我不只信主，我将整个身体也是交给主，我这个心是主给我的。我在2017年的时候，真的如果没有主，我不信主的话，我完掉啊、完蛋了，2年多没有见和不可以见到大家。真的，主在我的心上，我也在主的心上。在我手术的最困难的时候呢，还是主耶稣给我非常大的力量。最痛苦的时候，就我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困苦，但是呢，就还有一个思想，就叫我你为什么不祷告？我当时就马上就说，我说主啊，你跑到哪里去啊？你快来救我，我不得了了，我要死掉了。但马上我的心情整个人就安定下来，所以我手术完的时候呢，我两个手啊已经啊、捆住了，所以整个身体呢都是黑啊，整个手臂都是黑色的。西姆牧师经常去看我，他们也看到，那个是非常非常的恐怖的一件事。所以呢，一个基督徒信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就而且呢祷告也是非常非常的现实，而且是很需要的。在不管怎么样，我在睡觉前和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是祷告，为自己，为家庭，为教会，为牧师，为所有的弟兄姐妹们 都祷告，希望有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工作顺利。 我一直都是希望这样，也希望主给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平平安安。感谢主，感谢主。 谢谢我邝弟兄，就是神的医治，神的大爱，神的恩典怜悯，耶稣基督的重价所索回的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在我们里面啊！真的感谢赞美主。我们下面是阿伦啊，阿伦下面是那个素贞姐，有在里面吗？啊，来，我们给阿伦一个掌声好不好？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呢，我是做一个感恩见证。在2011年呢，在我生命中发生了两件大事，就是说，第一个我得了癌症，我后来觉得非常感恩这件事情发生。第二件事呢，癌症没有把我打倒，这个耶稣很快就医治我了。我是被半年的坐骨神经痛打倒，躺在床上半年，但是呢，耶稣把我从一个马大变成了玛利亚，这是我要感恩的。我是在罗省基督教会受洗，那是一个福音教会。受洗之后呢，我礼拜天还要上班，因为 我工作繁忙 做就是说做 manager， 所以呢，我家住在 Pomona， 那我的教会在 Rosemead， 我嫌它太远了，我就找一个那个浸信会，在克莱蒙的浸信会做礼拜，那常常进进出出。那个郑牧师呢也很有智慧，他想把我安定住，他就说 Irene 来来来，帮我做账做司库啊。我说好啊，他给我一个工作，我就乖乖的每个礼拜去浸信会做礼拜。然后呢，这下不得了，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外向的人，我既然替我的 CD 工厂做原料采购，我也帮教会做采购，我想这是 piece of cake， 对不对？然后呢，越做越多，到后来呢，有学生，就是克莱蒙这边的学生，就是你们的学长啊，他那个时候呢，经济情况不好，还有一个学期要毕业了，那他的那个学费付不出来，他到教会来讲到都掉眼泪了。那我们的弟兄姐妹马上慷慨啊，解囊，就是帮助他把最后一学期的学费给付了。那神的恩典让这个学生很快也毕业了，也找到工作了。可是在后来呢，当初慷慨解囊的弟兄，他们的小孩也长大了，也需要钱付学费，所以呢，我又义不容辞了，做了 account receivable， 就是说我去收回这笔借款。所以我做的事情很杂，做到后来什么事都做，还做了什么执事会的会长， 那时候我真的没有圣灵同在，凭着血气在做哈，而且做到后来还很开心。我们那个小小的浸信会还没有教会章程，我就很开心的到各浸信会去收集他们的教会章程来参考研究啊。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我做了半天这个工，我都在做马大。在路加福音啊第十章38-42节吧，耶稣到他的好朋友家做客，就是马大跟玛利亚还有拉撒路。那马大非常爱耶稣，说哇，我们有贵客来了，赶快下厨房去做好吃好喝的，忙得不可开交。一转眼，诶，我的妹妹玛利亚呢，一看玛利亚很舒服的坐在耶稣的脚前听到，他就跟耶稣抱怨说，耶稣啊，你叫我妹妹来帮我吧，你看她都不来帮忙，我忙得不得了了。结果耶稣说了什么话？耶稣说，你妹妹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啊，这才是福分啊。所以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当我在浸信会服事的时候，我看到耶稣真是一片很美的光，他就是一个智者，然后又是一个真正的神，有爱，可是我都在他那个光的外面外圈忙碌。哇，忙得不得了，我有得着吗？没有啊。结果一直到怎么样，神给了我一个机会。2011年我得了那个坐骨神经痛啊，痛得我要死。那我那时候是个200磅重的大胖子啊，每天呢又坐在电脑面前一坐坐4-5个钟头，把我自己的那个椎间盘给压坏了，那痛得要死。那个时候呢，我不能再做马大到处乱跑了，我就乖乖的躺在床上哈，要学习做玛利亚。那时候我最感恩就是我的属灵姐姐张老师啊，每天早上8点钟给我打电话，鼓励我说，怎么样啊，身体有没有好一点，你今天要用什么样的祷告来跟神宣告，你今天要用什么样的金句哈，跟神来亲近。然后有的时候呢，我在家躺在床上不能动，就听到叮咚叮咚，张姐买了便当挂在我门口上，她怕我饿着了没得吃，你知道，这种点点滴滴都是神给我的恩典，帮我预备了这么多好的姐姐跟同伴们哈。那然后因为我这么痛，在困难中，我这次可不敢不进入神的光中，我就拼命的在神的光中，我就进去了。拼命的读圣经，找神的应许，怎么样可以得医治啊？拼命的。那个时候呢，我终于成了玛利亚。好，那我现在要讲这个邝弟兄，我去年对他的见证很感到感动跟惊艳。你知道什么叫惊艳？他这个人呢，我听到他的遭遇，我简直不堪相信，说有这么辛苦的人啊，先是得了肝癌，对不对？然后又肝硬化。到后来要换肝，大家都拼命替他祷告，终于有一个肝出现了，可是他没有抢到，别人拿去了，就我们又拼命的不放弃的继续替他祷告，这下子神为他预备了一个最好的肝。你看看邝弟兄是不是活得活蹦乱跳，那我是不是好棒？那我为什么要说我惊艳呢？你看邝弟兄这样子的外表，你会觉得说他出来做见证啊，他用的圣经的经句多得不可数啊，我都很惊艳，说他怎么知道这么多圣经的经句，这么多好的神的话语啊，不是7-8句哦，大概10几-20几句。我说哇，弟兄姐妹，邝弟兄是不是也变成了玛利亚？是不是他用的那些经句都可以帮助别人哦？就是神给了你这个丰富的机会，真是不得了。那我现在要说，因为神借着这个机会呢，让我不能乱跑，我就安静下来，在痛苦中拼命寻求神，对不对？那我要讲一个属灵的经，就是圣灵给人家恩赐是不那个随己意的。那个时候呢，我跟张老师哈，还有一个金属姐妹，我们三个人在我妈妈那个新。抽签抽上的那个老人公寓做一个老人团契，好，每个礼拜六上午。那我那时候不是得了坐骨神经痛吗？坐立不安。那张老师是每3个月他都要回去看妈妈的。 那我们的金属姐妹呢，被神呼召，她是一个非常爱神的一个代祷者哈。我后来才知道，代祷者是神最疼的，神一定会回应你的。结果呢，她要被呼召要去黑龙江，替那个耳聋长站的人要传福音，还要去收割。那可是那怎么办呢？我们这个团契碰到一个屁股还在痛的 Irene， 对不对？他就跟神祷告说怎么办啊神，结果神就给了他一句话，九月份会好。好，他一听就很开心的，他九月一号就走人了啊。张姐也回台湾了。好了，我九月一号并没有好，我一直到九月八号忽然间好了。那时候我到神学院去选了一门那个吴婷牧师的课。那个时候忽然间，你知道在神学院上课那个椅子都是不太舒服的，我坐在那边居然不痛。然后我也敢走进了超级市场，我以前不敢进超级市场的，因为怕痛的走不出来。那天完全好了，所以我很感谢主。借着我这个，第一个是得癌症，第二个是得坐骨神经，转变了我从马大变成了玛利亚。所以说有时候在困难中是一个化妆的祝福啊。那我也祝福爱珠，你将来绝对现在已经是玛利亚了。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这里有很多的玛利亚啊，真的是神非常的喜悦。那么下面是那个苏珍姐，苏珍姐啊，苏珍姐后面是是严妈妈，等一下严妈妈你就坐那里啊。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在这里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点从主那里来的亮光。我在学龄前儿童主日学有点服侍，那开始的我想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我觉得我非常的疲惫我平常呢是有一个全职的工作，那所以每到礼拜三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就已经开始紧张了。我就在想我要准备什么教材，我要准备什么样子的美劳，我要准备什么样子的游戏，然后就是我要准备怎么样子的帮助我的同工孩子们呢，不知道那天会不会乖啊什么的。我开始很紧张，礼拜三开始我就好紧张。后来我就跟神讲，神我好累哦，我真的好累。那我跟神讲，我一定有不对的，因为我知道你的轭是容易的，你的担子是轻省的。我跟神讲说，我哪里错了？我要怎么办？我好累。那神后来给我一点亮光，是说你要在爱里服侍。我说神啊，我是在爱里服侍啊，我爱你，我也爱这些孩子。那后来神就给我一个，就也是一个亮光，就是说一个母亲在为家人做饭的时候，虽然会累，可是30年40年她还是很开心的在做。那我知道神的意思是说要进入到家庭的关系，我不只是说想爱一个朋友爱这些孩子，而是一种家庭里面的关系，就是说我把这些孩子们当作家庭里面那些小小孩，而不是只是说就是可能是朋友的孩子或什么，就是家人的关系。就神就给我这种开启之后呢，我才知道说神其实不是在看我工作的表现怎么样，就像在公司一样，我的绩效好不好，今天孩子们属灵的知识有没有长进或什么的，而是神要我分享从他而来的爱，就是把这个爱传出去，让孩子们呢也能被得着被触摸到。那我就觉得很开心，神给我这个亮光之后，我就知道是在爱里面来服侍。那我就觉得好像有一层帕子被挪去了，我就想神啊，我真感谢你，因为我觉得好像从神那边来的亮光让我更自由了，我就不是在自己局限在我想的要这样子的服侍那样子的服侍，而是很开心的就是把神的爱传出去。所以 我觉得这是我跟弟兄姐妹们分享，是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是在爱里服事，那个担子是轻省的，而且是有功效的。感谢主。 对啊，谢谢啊，真的是在爱里面服事。我们先做耶稣基督的爱人，带着爱服事，那一个爱人服事的那个效果，那个体力，那个精力啊，绝对是用不完的。我们的孩子们真的是有福了啊、哦，张辉没有。哦、还有 Kevin 他们这些小孩子、哦、家中在我们的学龄小孩童主日学当中说每个星期真的非常有福，有这样爱他们的，带着耶稣基督的爱爱他们的我们的主日学老师。哈利路亚，真的是感谢赞美主。我们哦，严妈妈，哦，严妈妈已经在这里，你要站着吗？哦，严妈妈后面是 Holly 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首先呢，献上感谢和赞美神的恩典。那也真的是谢谢弟兄姐妹，我们丰收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爱心，让我们那个恩慈小组能够来到在我们这个有爱有温馨的这个家庭里面，能够接纳我们，包容我们。真是要谢谢，可以听得见吗？感谢主，赞美主。首先呢，我再报告一下，因为原来就是刚才我们原来恩慈小组聚会的时候，是在刚才 Irene 姊妹讲的，就是我们前两天去送那个鞋盒的那，就是那一间教室，我们就在那里聚会，大概今年第20个年头了。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从2000年，我们刚从台湾过来，头一年过来，就2000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那可爱们国语进信会是那个郑根荣牧师在那里负责，他就在我们家里面成立一个，这个一个团契，后来他给我们取名字叫恩慈团契，后来呢人就。弟兄姐妹比较多了，所以我们就迁到教会里面啊。那个到教会以后呢，就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人不是很多了，但张老师和安瑞姊妹那个时候都还在那个教会里面照顾我们帮忙了。那开始的时候人不多，大部分都是年轻人的家长从内地来探亲呢、啊。慢慢的他们年轻人结婚啦、生小孩啦，需要那个长辈们来照顾，所以接着呢就这个老人家年长一点的，不是老人家，那个时候我才60多岁啊，还不老，现在80多，那个时候我们的那个弟兄姐妹们大概都50多岁啊，60多岁啊，不是像现在我们都20年了嘛啊。感谢赞美神，因为那个时候的弟兄姐妹呢，我们现在还有一位老妈妈田伯母，她在我们的聚会当中，现在因为她行动不方便，所以但是她对我们还很关心，还是为这个恩慈小组献上祷告，她很想来参加，因为她说她坐不住了。再过来呢，我们现在的就是郑伯伯郑伯母，他们已经来了，进入第18年了，快一直都在我们恩慈小组没有离开。在这20年当中，当然我们本来差不多都是我们的人数都是在20位左右或者20位以内，10几位。后来我们的那个郑牧师呢，他有受聘另外一个教会，所以他就离开了。在这20年当中，我们前几年是由牧者来教导我们、带领我们。后来呢，因为牧者离开了，我们有一段时间是没有牧师，但是就靠着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们、同工们，他们的爱心来照顾帮助这个恩慈团契。因为主要的恩慈团契有一个难处，就是大家没有交通工具，所以需要接送。还有一个就是各位从内地来的呢弟兄姐妹们没有接触过教会，没有接触过圣经了，那我们就是因为这个 以这个为主题，我们发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除了接送以外，还有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求神来帮助我们在圣经里面寻求神的话，让弟兄姐妹能够读圣经，所以后来我们的聚会虽然没有牧者，但是有弟兄姐妹资深的来教导我们，就是开始读圣经。新约我们已经读完全了，每一个人都读，而且我们是一节一节的读，我们就轮流读，我们最感动的就是我们的客家刘妈妈，她90多岁，现在她过去在台湾她只有读过日本的书，她没有读过中文，但是她对圣经也从来没有接触过，但是她因为参加在10年以前参加了我们这个恩慈小组以后，因为我们就有读圣经的习惯，所以他在家里不得不练习。感谢神，他从不认识汉字，然后现在圣经都可以很通畅的、很流利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也照读，而且意思他就明白，都是神的恩典和圣灵的帮助了。而且主要的那个刘妈妈，她有这个渴慕的心。上一次她有做见证嘛，她不停地祷告，不是说我们有时间才去祷告，我们煮饭的时候也可以祷告，走路时也可以祷告。那像我呢，因为我技术不好，我虽然开车40-50年了，在台湾就在开，可是我一上车就赶快祷告，害怕。怕什么呢？怕就是路上有状况，遇到这个警察的话，他跟我讲话我听不懂，我不能回答。那考试的时候，在这里考驾照的时候，我一去考的时候，就跟那个考试官说我不会英文，那考试官说我也不会中文，那怎么办呢？他就用手比，向左向右向上或者怎么样啊，就感谢神，就很容易的就过去了啊，就考到驾照。所以神就给我这个恩典，让我来接送这些老弟兄姐妹，他们没有车子，所以呢都是在附近，因为这附近呢我比较熟悉。那如果到远的地方呢，那就一方面接送不方便，有时候车子不够还要接2趟，它很费时间。所以后来我们的可爱们教会就是因为那个英文堂他们要扩充，他们觉得他们的教会不够用，所以就叫中文堂要另觅地方聚会了。那后来呢，我们这个现任的牧师呢，他就找到那个拉维尔比较远，我们就没办法过去，太远了，因为我们接送不方便，车子不够。所以我们恩慈团契呢仍然在这个原来的 KM 教会聚会，因为我们是礼拜四不是礼拜天，所以对他们没有造成困扰。那我们就给英文堂的给他们商量，他们就是没有问题，所以就让我们这个恩慈团契仍然留在礼拜四的时候在那个原来的地方聚会。但是呢礼拜天呢，因为他们都是英文的，没有翻中文，所以我们就在那里，我去了几次也听不懂，就是看圣经，我女儿给我当翻译，感觉到没有，有一种没有归属感，或者没有打成一片的感觉。有一点呢感觉就当然是为这个事情求神了啊，感谢赞美主。有一天那个刘妈妈啊，这个客家刘妈妈，她的女儿打电话给我说，她说严妈妈，你可不可以陪我妈妈到丰收教会了？我说好啊，因为刘妈妈她也不会开车，也不熟了。那她那个妈古里她自己有另外有工作，所以我就第一次就陪刘妈妈来这里聚会。回去以后呢，就有弟兄姐妹问我说：“严妈妈，丰收教会，你感觉怎么样？你今天去聚会感觉怎么样？”我就回答2句话，一个就是有这个回家的感觉，第二句话就是说有耶稣的同在，感谢赞美主。所以呢我们的恩慈团契他们有原来是有一点分散，那后来呢又全部都归队以后呢，感谢赞美神，我们丰收这个家里面的 弟兄姐妹们爱我们，还有牧师师母张老师，他们一直鼓励我们要迁到我们分宿来，那我们求之不得啊。但是那个时候不好意思，怕增加教会的很多负担，因为我们都是老人了，所以呢就一直也不敢啊，不敢，就是神呢就也是给我们鼓励帮助，告诉我们说这个丰收大家庭是最好的，适合我们的，就是我们所应该归属的，一直到老了在这里要扎根。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当然我们为这个事情祷告，也互相沟通了啊，也是每一位都要同意啊，感谢赞美神。那个来到我们就来到这里，搬到我们这个家庭里面，成为丰收家庭的一份子了。感谢赞美主，谢谢你们各位了，都没有都包容我们，爱我们，给我们很多的爱心，我们都来到都感受到。但是在这20年当中，我们也经过了很多的这个喜怒哀乐啊，婚丧啊，嫁娶啊，很多的难处，但是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就安然度过了。那最我在这里特别感谢，就是卫东弟兄，他在我们没有教会没有牧师的时候，因为很多的弟兄过去也帮我们的忙，但是他们因为牧师走了就分散了，有的也回内地做生意，所以都是卫东弟兄，无论是什么他都是跑在最前面，我就打电话给他讲中文比较方便，甚至于有那个流浪的这个流浪客，在流浪的那些流浪汉在我们那边白天有时候来就是不是搅扰，就是来给我们要钱啊，要什么帮忙，没有办法，我就打电话给卫东弟兄，他就会去联络啊，警察啊什么的。感谢赞美主，尤其是有一些有病的，譬如说这个就是周妈妈他们的亲家于伯伯去世的时候，卫东弟兄跑得最快。我告诉他，我说于伯伯已经不行了，住在彭彭那的医院。那他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到那里，在陪着于伯伯他们的家人。后来我还进不去，又不知道怎么，没有进过医院。来到美国虽然很多年了，没有进过这个医院。那还是卫东弟兄打电话，就是因为他是电动门，我没有去过，也不知道在哪里。感谢神。都是卫东弟兄，不但是在这个婚丧喜庆，还有追思礼拜，都是他在负责。感谢赞美主，都是神的恩典，跟我们预备是太好太好了。感谢主，更谢谢我们的教会牧师师母对我们的帮助，还有张老师。在下面呢，我这个恩慈团契，我代表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里报告已经差不多了。感谢神啊，我们有10位在这20年当中，有10位被主接去安息在神的怀中，有10位啊，有10位长者。但是因为虽然有这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那个他们都是安息在神的怀中，所以我们这些眷属遗留下来的眷属，我们都会安然度过，还是没有离开神，没有停止过聚会。感谢赞美神。下面呢就是我个人的一点点的那个简单一点的，就是我的信主的心路历程。我最早的时候小的时候，那个我就知道圣经上面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再过来呢，就是诗篇23篇，神的应许，神的恩典，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就有这一句话，我就感谢赞美主，在过去的几十年的当中就平安的度过，而且丰富有余。但是呢并不是这样，神单单给我们恩典，也给我们一点点的就是约束要求，就是诗篇1章，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会结果子。 这就神给我们的约束，就昼夜思想神的律法，神的给我们立的约里面的内容啊，我们也要遵守，不是说我们光有享受。我们的父母也是一样，教导我们的时候也是有条件的啊。那再过来呢，就是神给我们尊贵的地位，因为上次牧师有说，我们常常说啊，我是平信徒，我不用做什么，我只要做礼拜就好了啊，甚至于我参加小组就不得了了，就觉得自己很摆上，其实不是。我过去也是一样，唱我是平信徒，我没有做这，没有做那，没有关系，不是这样。神给我们的地位是尊贵的祭司，圣洁的国民啊，他给让我们做他，给我们这么高的地位，在神的国度里面，不是说他为了拯救我们，为我们舍命，我们就是要做他的儿女而已，是给我们做尊贵的祭司，每一位都是神的儿女，神所蒙福，神也授权给我们，给我们一个责任，我们要做尊贵的祭司，圣洁的国民，我们要将神的恩典传扬出去，不但要传扬，我们要活出神的形象来，见证神的荣耀。就像刚才瑞姊妹讲的，我们不单单是要做玛利亚，马达也很重要。感谢赞美主，谢谢各位，对不起。 谢谢妈妈，谢谢妈妈。你妈妈十几岁信主，现在八十几岁，七十年如一日。真的在基督徒丰收教会里面，有很多属灵的长辈成为我们教会的很大的祝福。真的是感谢赞美主啊！基督徒丰收教会在 Pomona 这一块地方，就是成为在 Pomona 地区华人的一个大的家庭。我们相信神的时间已经到了，神要带领很多在这个块大婆摩纳地区的华人进到神的家，不只是来听福音，来相信耶稣基督，他们要来侍奉那唯一的真神。现在正是这个时候，我们有从西边过来的，我说你们都是宣教士，来到东边来宣扬神的福音，在本地这里的他们要成为在这里的种子，将耶稣基督他的爱传遍这大蓬纳地区。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呢，最后我要请张老师为我们来结束今天的见证啊。 我在上面好了，就在这里好了。如果是这样子，因为我有一点点东西要放在桌上，感谢赞美主啊。我们今天呢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云彩一般的，够大声吗？上面调一下可以哈。好，如云彩一样的在我们的当中，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见证都非常的好，站上去了。今天大家的见证都是好感动啊，非常的感动。那我今天也就长话短说，对我来讲今天这个也是一个习惯，就是一个改变，因为我平常是准备很多，然后今天突然要是浓缩啊。那我今天特别要讲到的就是我的题目也是感谢神因有说不尽的恩赐啊，感谢神因有说不尽的恩赐。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讲到了这些恩赐。那么今天早上呢，我想我们如果是从台湾来的，你拿到那个你的 LINE 打开的时候，有好多人都给我们发信，发什么呢？就说昨天台湾有很多的那个云彩呀，他们叫做那个什么叫做什么云啊，就是明天要开始变天了，那个云彩照得好漂亮，所以就一直发那个照片来，大家都很兴奋啊。那兴奋的理由就是说看到这种好像很奇异的样子，其实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那么天上的美景啦，好说你到风景区看到的美好的地方，那都是神给我们的一般的恩典。就像马太福音说，神照顾好人也照顾歹人，我们的太阳也给好人，也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些都是一般的恩典。日头照好人照坏人。还有呢，我们常常说没有神我都是靠我自己的本事，但是我们得资财的能力也是神给我们的。特别是说我们在圣经里面有看到有一个财主 那财主都跟他的灵魂说啊，我给你盖了好多仓库，你好好的享受这一切吧。可是神就跟那个财主说，如果我今天晚上要你的命，那你呢？你还能享受这一切你所安排的丰富吗？所以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神给我们一切的丰盛，给我们风调雨顺，给我们这些我们都要感谢。我们在圣经里面还看到，每一次到感恩节的时候，好像我们都很容易讲到路加福音的第十七章，讲到说那九个人在哪里呢？那是什么故事啊？有大麻风的故事，对不对？大麻风的那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大家都偏向于这个说那九个人到哪里去了，就好像说我们比较容易忘恩负义。其实不是，我今天早上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感动，我也很少说是要讲道之前然后早上神才给我一个感动。你记得他最后的那一句话，就是到了快到后面的时候，那九个都去给祭司看嘛，因为他们的规矩打了大麻风好了以后都要去给祭司检查。但是那个撒玛利亚的人，他回过头来去找耶稣，他跪在他那里敬拜他，然后耶稣对他说什么，我们再往上打上去到十九节，麻烦啊。然后耶稣就说，起来吧，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这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我们一般人他为什么在这其他九个那么高兴的要去给祭司检查，因为他们活在他那个宗教的观念里面，我若是证明我好了，我就可以重返社会，我重新过以前的日子，所以我赶快要完成这宗教的礼仪的东西。但是这个法利赛人，这个撒玛利亚的人，他没有，他不懂得这些规矩，他反而是怎么样？他觉得我找到了主，他向他敬拜。那么神给我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救恩是值得我们感恩的。我今天特别要分享的一个感动就是，我们病得医治，家里平安，一切都顺利，要感谢，本来就是感谢。可是我们最最最要感谢的就是神给我们的这一份救恩。因为病得医治，还有一天还会有别的病，你这个问题解决可能还有别的事情，就好像讲我们的生命可能也会终结，但是神给我们的这份救恩何等宝贝。这个救恩呢，我们说就字词上来讲，它是救赎的一个恩典。那为什么要得到这份救恩呢？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你说哪里是我是罪人？我要是罪人，我不可能来美国呀，我拿了良民证我才能进这里来的，我怎么是个罪人呢？但是事实上我们平心而论，这个罪人不是我们法律上所说的罪人，就是说你犯了法规，而这个罪人就是你根本都不要神，你不认识神，你对神给你供应这么多的你根本不认识他。我们知道在伊甸园里面人就犯了罪，因为他已经不去拒绝神，他听了自己要自己当家做主，他不要神。所以人离开伊甸园以后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根本是用无神论进入我们的心里面了。他也希望自己当神最好了，他能够决定了所有的一切，这是我们的悲哀。所以神给了我们救恩的时候呢，他是自己要来拯救我们。刚刚野妈妈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所以神的救恩，神爱世人，但是他这个爱是给谁拿的呢？给他信他名的人。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也讲，我不以福音为耻，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神的大能，救一切相信的。所以救恩他的目的是给我们大家的，可是得到的是谁呢？是信他名的人。谁会信他的名？就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到我们的里面来，接受耶稣成为我们人生的救主，接受这份救恩，然后我们才能够享受这份救恩。这救恩是什么呢？叫我们从此与神的个关系改变，从我们是一个罪人，从一个与神隔离的人，从此我们跟神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成为神得儿子的名分，这是莫大的恩典啊！神要跟我们有关系，我们多渺小啊，我们多么污秽的一些罪人，但是神居然要爱我们，给我们神儿子的名分。在以弗所书里面也告诉了我们好多属灵的福气，对不对？所以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将来有天上有产业，而且圣灵要印记在我们的心里，而且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有什么好处呢？他每天安慰扶持。刚刚爷妈又讲到很多老人家，老人家身体常难免酸酸痛痛的，可是当你有主在你里面，圣灵在帮助你的时候，圣灵给你很大的医治，圣灵给你安慰，圣灵给你鼓励，对不对？我们多少的艰苦的岁月都靠着这个圣灵一步一步的引领过来，所以我们有了这个救恩，这是莫大的好处。今生我们就享受这份救恩，来世还有什么？还有盼望。所以我们是信主以后，我们就与神和好了，不再有神的愤怒在我们的身上。他是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每天跟他祷告的时候多么的甜蜜，是吧？来到父面前，你是儿子，你的父亲是不是供应你啊？父亲供应你，父亲提供你的所需的一切，父亲安慰你，父亲给你荣耀，对不对？所以多么好的一件事情，我们得到天父给我们的赏赐，得儿子的名分，将来有永生的盼望。永生的盼望从现在就开始，不是等到我死以后进天堂才有永生，从现在开始我已经有神的生命在我的里面，这就是永生的开始。我开始神的一天一天的圣灵天天的教导引领，然后我终于跟神一样，与神相亲，与神相爱。所以我们最先是与神和好，接着呢我们就以神为乐了，以神为乐的人生。那以神为乐的人生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的以神为乐了？我们就以神的话语为乐，因为内容太多我浓缩一下啊。以神为乐就是以神的话语为乐，在耶利米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把你的话语当作食物吃了，吃了以后呢我就欢喜快乐。所以我们每天在读经的时候，你欢喜快乐吗？一句话就安慰到你了，对不对？一句话，早上的时候牧师写的那些东西马上心就举起来了，神说要赏赐给我们恩典，那我这一天 我相信我会过得很好啊。所以神的话语给我们为乐，还有呢我们以神承担神的工作为乐。我们还记得这个玛利亚讲了一个很有名的话，我心尊主为大，我以我的神为乐，为我的乐事。他要尊主为大，你看玛利亚承担的是多么羞辱的事情啊！他虽然要他要未婚生子要怀耶稣，但是他愿意承担这样的重责大任，要抚育耶稣长大。所以他说我这个神所托付给他的，他以神为乐，以神为荣，他宁可担任这一个角色。所以我们神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他的使命，对不对？都有他的命定。所以我们要以神为乐，神你给我做一个妈妈我就好好做一个妈妈，你给我做一个好好的老师我就做一个好好的老师。所以我们以神所托付我们的工作，我们感觉到万分的喜乐。第三个，我们还要以神的旨意为乐。我们最记得的就是哈巴谷的那一篇哈，太棒了。他说什么？他说纵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园中绝了羊，棚内没有牛，然而我要以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这个多么难的一个境界，他眼前所见都是困苦，都是缺乏，可是他的心中以神为乐。我们刚刚听到姚弟兄的见证，我也很感动，因为他在这么艰难的日子里面，他太太也是这样的不停的祷告，好像没有看到什么，但是我知道他心里很喜乐。有时候我们在以前我们都在祷告会早上的礼拜五早上一起祷告的时候，他也流着泪，他甚至于为他的儿子有一天可以在游泳池里的时候他都感恩。哦，我觉得真的是，我们什么时候为一个孩子在游泳池里游泳的时候我们来感恩呢？对不对？所以我们那个感恩的心是因为我们在困苦当中，我们都以为每天都是理所当然， 可是如果有困难发生的时候，然后你勇敢的能够，本来不会走路啊，终于可以走出一步的时候，我感恩哦，我可以走一步了。你看这是多么喜悦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神是让我们不但与神和好，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因为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与神为乐啊，就以神为乐。这世界不再是我们心中的主角了。这世界上纷纷扰扰的都要离开我们了，我们心中以神为乐，我们盼望那永恒的盼望。我们现在在读那个叫启示录，我在这里再做一次广告，礼拜五晚上来听牧师讲那个启示录。我自己都很有，因为我这本书我怎么读我都有点读不通哈，但是牧师讲解的时候呢，我就越过我的恐惧。好，我以前怕的就是怕那个什么将来末世要来了，来了以后耶稣再来的时候，不是不喜欢他来，不是不想看见耶稣，因为还有大灾难啊，那个大灾难来的多可怕啊！可是事实上牧师这一次讲解的时候，叫我们眼睛 focus 在神给我们说得胜者有什么应许给我们，那我们就得这些赏赐的时候，就胜过这些必然来的灾难的时候，而且在灾难中神会可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本罪卷书，让我们得到更大的帮助。这就是我们世人的喜乐，也很喜乐。你跟他们讲说我们也有平安，我们也有喜乐，可是世人的喜乐像什么呢？像流星窗那个什么天上的一个流星咻就这样子过去了。而我们的喜乐像什么呢？就好像行星一样，我们的中心点是神，而我们的救恩是一个环绕的轨道，我们以神为中心，然后救恩是我们的轨道，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运行当中，我们就欢喜快乐，我们就满有盼望。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现在的世界里面处处都有苦难的时候，处处都有灾难的时候，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过感恩节，你给我们风调雨顺，你给我们阳光普照。主啊，你有说不尽的恩典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中。主，你不仅如此，在连连心碎里面，你还要继续的带领我们。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自由。你要用油膏了我们的头，我们的使我们大家都能够福杯满溢。我们一生一世都要有慈恩惠慈爱随着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我们且要住在你的殿中直到永远，把一切的感恩感谢都交在主你的手中。谢谢主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阿们。谢谢张老师，哈利路亚。我们最后要用这一首感谢神的诗歌来结束。请敬拜团一起上来的时候呢，我请姚大哥还有江大哥我们等一下，你们就诗歌的时候你们就帮忙发一下好不好啊，那个来我们的姚大哥还有江大哥。好，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一起站起来，在神的面前将我们的感谢赞美敬拜归给我们的神。 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丰富一杯，感谢神过去的同在，感谢神住在我旁，感谢神赐温暖春天，感谢神凄凉秋季，感谢神覆盖我眼泪，感谢神赐我安宁，感谢神祷告蒙应允，感谢神为梦垂听，感谢神我曾经风暴，感谢神丰富供应，感谢神赐我苦与乐，带给我总的安慰，感谢神赐无限恩典，感谢神无 彼此爱，感谢神赐路旁玫瑰，感谢神玫瑰有刺，感谢神赐家庭温暖，感谢神有福盼望，感谢神赐喜乐忧愁，感谢神所添平安，感谢神赐明天盼望，感谢神直到永远。 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将所有的荣耀、珍贵、感谢都归给我们的神。主，我们跟你说，主，我们爱你，主，我们要歌唱你的名，主，我们要高举你的名，主，我们要在大婆摩纳这块地方来传扬你的美德，来传扬你的福音。主，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哈利路亚。